嗱，我而家身處嘅咧就係香港墳場，咁咧佢就係亞洲目前為止咧少數僅存咧保存咗歐洲十九世紀花園墳場建築風格嘅一個地方。當時歐洲興起咧就係話將墳場變成係一個花園，俾大眾咧可以入嚟一家大細可以享用嘅。咁所以咧，大家見到除咗有呢個噴水池之外咧，附近亦都有一啲參天嘅大樹，我諗超過一百年。探險隊1842同大家一起尋找真正的香港歷史。 嗱，點解中興呢單嘢咁值得去討論呢？就係你睇到所謂嘅世界工廠曾經將中國吹噓自己成為製造業大國，原來咧就係不堪一擊嘅。 一出事嗰陣時就露咗底。 係啦，嗱，你嘅手機，大家話華為而家嘅手機好犀利，好多香港人都用呢個 Mate 10呢個 model。大家想想华为这个手机本身它是不是属于所谓中国国产的手机？绝对不是。很简单，芯片，刚才我讲中国的芯片自己生产的只有 8%， 其他是靠大量由美国进口，2600多亿一年是由美国进口。除了高通之外，其实另外最主要依靠是台湾的企业张忠谋的台积电。因为台积电就算而家華為嘅 Mate 嘅手機啊，其實嗰個芯片佢話佢自主研發，但係個生產 就喺台灣， 代工生產係台積電啊，根本係佢邊度有能力生產啫？ 即係就唔係嗰個唔係個晶片本身，而係話生產嘅過程。 因為最重要其實晶片生產最重要係個生產技術，嗰個生產技術你冇積累嗰十幾年嘅生產技術，美國曾經將晶片嘅生產咧 outsource 去韓國、日本同台灣。在70年代、80年代，我哋做僆仔嘅年代，我哋唔買套裝機啊，買唔起，我哋就買華碩啊嘛。嗰個年代已經開始噶啦，華碩 Angus 啊，就係黃金砌機啊嘛， 係冚機，係啦， 自己去冚機啊嘛。即係話台灣生產由最基本、最原始、早期個人電腦嘅晶片開始，已經喺蔣經國年代已經開始。另外就係日本同埋韓國，係 啦。 一路他們的晶片生產技術，當時中國還在搞這個政治運動，已經是積累了這麼多年，然後一路到跟著就由 Intel 就是那些芯片，就是一個技術的躍進，然後越來越快，然後越來越走向多媒體的時候，芯片的速度要求越來越高。好了，曾幾何時呢，中國大陸是想借香港來去打破這個限制，很多人不記得的，其實就是在董建華年代搞這個科技大躍進，其中一樣重點產業就是希望香港成為一個原晶生產基地。 哦， 當時不是貨手機芯片，是貨這個電腦。 電腦 是的。那這個就請了一間很出名的台灣台資的企業叫漢鼎來香港生產。但是最終呢，就因為對方要求的各項的，我為什麼要來呢？你當然要給著數我啦。 是啊，有沒有什麼稅務優惠啊、土地啊？ 但最難搞的是什麼呢？輸入外勞。 輸入外勞。 因為香港的在晶片生產技術工人不夠。而在這一關裏面過不到關，就被政府內部否決了。但是中國大陸想借香港輸入外國的技術，然後進行這些這樣的高科技製造業生產，這個已經是在董建華年代已經有。我估計今次科技大躍進的500億一定是跟這個國家發展策略有關的，即是說技術入不到中國大陸的時候，可不可以入來香港而在香港生產呢， 作為跳板， 而後面投資方的企業可能根本就是國企，甚至是有中國政府的資金在裡面。好了，現在這個芯片的技術，手機的芯片技術是比當年生產原晶是更先進的，所以就出現了，就算是華為說它自主研發的晶片，實際上是由台積電生產 的。技術要求很高， 技術在台灣佬那裡，台灣佬你不要看小富士康， 連生產的過程裡面，連水質、那個、質量都是有很嚴格的規格。 大陸那些這樣的差不多先生是做不到的。舉個例子很簡單，你知不知道那些原子筆，原子筆那粒酒珠， 那粒酒珠 多少錢，你想想，那粒金屬鋼的酒珠，你要令到它很 smooth 咁樣咧，係嗰啲墨流出嚟嗰陣時先至唔會窒噶嘛。三菱掌握呢個技術好耐，日本、中國到而家先至啱啱掌握到嗰粒原子筆嘅筆頭嗰粒鋼珠嘅生產技術啊！ 講就講話世界工廠，你生產全世界最大量嘅原子筆，但係最核心嘅 嗰粒珠係入口嘅，以前 個技術係做唔到。 好啦，華為嘅手機裏邊，包括你嘅顯示嘅熒幕，所謂啲 OLED 嘅熒幕，基本上而家做得最叻係韓國。 韓國 係啊，跟住鏡頭 你睇到嘅佢嘅賣點唔係Leica就係Canon，係 啊， 或者賽斯， 係啊 ，Leica賽斯德國嘢， 呢個不得了㗎。 Canon就日本嘢。 你識玩相機，你就會知道喺你嘅手機裏邊可以應用一啲以前啊要用好昂貴嘅價格去買部相機先至能夠有嘅硬件同埋技術係。 呢個 OLED 屏幕最叻嘅供應方就係呢個一係日本， 嗯， 一係就係韓國嘅三星， 嗯， 好啦。跟住你嗰個嘅黑白鏡頭，而家華為嘅就係用Leica，彩色鏡頭都係Leica。好啦，跟住再數落去啦，跟住裏邊嘅通訊嘅零件、模擬嘅器件、嗯、Bluetooth 等等呢啲，全部都係國內嘅技術冇辦法生產嘅。所以中興呢個問題只係講咗一部分，即係話如果中興呢個企業本身，除非佢自己解體之後咧，就成立一啲嘅新嘅企業出嚟。去接咗呢啲嘅高通呢啲芯片嘅貿易，如果唔係嘅話咧，成個中國嘅 Android 嘅手機製造業將會崩潰啊！ 就會停咗喺度，因為冇嗰個最重要最重要嘅 pass。 係啊，而家就係英美一齊制裁啊嘛。咁嘅話，即係最重要嘅 pass 冇咗，就算你話喂三星繼續買個 mon 俾你，冇用嘅噃。係嘛？你而家佢話佢而家個庫存就仲有大約一至兩個月， 一至兩個月 個 stock 啊， 係 裏邊嗰啲芯片啊。 市場就預計呢個中興因為受到制裁，可能喺最快一個禮拜之內就要破產啦。 係啊， 而家講緊係唔係講玩啊，好大鑊噶其實。 Forbes 嘅估計就係一個禮拜之內破產。 係啊， 一個中國第二大嘅龍頭嘅科技製造業。 係啊， 原來一路嗰、那個即係俾人攣住個要害。一路就 係因為自己違反國際上邊一啲嘅貿易嘅協議，但係當受到制裁，竟然可以喺傾刻之間唔使一個月就可以搞破產。你諗下， 嗱呢個係 不堪一擊喎。咁整件事件係 當美國佬喺你喺人哋眼皮底下做緊啲違法行為嗰陣時候，佢可以執法，可以唔執法，等於何志平一樣，係咪行賄呢個聯合國嘅官員可以執法，可以唔執法？當佢覺得有個政治需要，佢要執法嗰陣時候。呢、這個只係我覺得係冰山一角嚟。你諗下中興呢類嘅企業，通訊科技，仲有醫療科技咧？點解梁振英要安排自己個仔入去呢個加羅林嘅呢個醫學院啊？因為佢係研究幹細胞嘅。 哦， 而幹細胞研究將會係深圳科技產業其中一個龍頭， 好重要一個。 係啊，呢個係未來嘅醫療科技一個好重要嘅發展，但係個技術根本唔喺中國大陸。好啦，劉明偉就捐筆錢俾呢個加羅林醫學院。 嗯， 你记唔记得？ 以为可以搭通天地线， 范蕉咪走去嘈嘅， 系啊， 跟住咪自己又飞去， 飞过去嗰边， 瑞典考察嘅， 系啊， 系嘛？点解系范蕉咧？你慢慢串翻，你就知道其实嗰个系点样去回避违反呢个美国嘅科技嗰个禁制输出嗰个限制。香港系一个最大嘅漏洞嚟嘅，我觉得嗱。呢、這個好多時可以係好唔啱聽嘅。當你共產黨當香港係一國一制咁處理，教科書又要改，又要 DQ 議員，又要剩，到有朝一日美國就話：喂，你同大陸冇分別嘅咯。香港呢一個咁樣嘅特別嘅角色冇咗嗰陣時，你仲有不法位咩？ 完全冇啊！ 係完全冇噶啦！你以為好過癮咩？整個喬曉陽落嚟對住你班官喺度訓話，係咪？跟住嗰班左佬日日喺度大放厥詞，何君瑤啊呢啲咁嘅人， 淨係政治掛帥，以為可以處理得到瞬息萬變嘅世界政治，甚至乎貿易係唔係嘅？香港過去唔係自己本身係賴以為生啊，或者係成功嘅基石係自己本身嘅制度，而係甚至乎對中國大陸嘅經濟上面嘅貢獻，都係因為香港好獨特嘅角色啊嘛。 What if 如果發展到一個地步，香港嘅立法會議員去信美國嘅商務部，然後提出要求美國商務部禁止，連香港都禁止埋嗰陣時候，咁你諗下啦，如果我哋香港人發起爛渣上嚟，喂，可以做嘅喎呢樣嘢。是告诉美国商务部听你不要给这些技术进口香港。 嗯。 即是这些叫做含苞散。 不要以赖洋路。 是啊，你是外国嘛。 美帝亡我之心不死。我们不用英文名，我们更加不用美国入口的晶片一笨。 嗱这个环球时报的主笔胡锡进就中伏了。 是。 他就叫人要我们人人都是中兴人嘛。要撐中興，結果被人發現他上載那段微博是用 iPhone 式 iPhone 7 Plus 被 人看 是啊 所以這兩天開始立場開始軟化了現在 軟什麼化根本上人家查了你這麼多年由2012年一路查到2017年然後簽署個和解協議證據確鑿 將科技轉移去伊朗，證據確鑿，同埋北韓，係咪？你自己有大量嘅證據俾人攣住，係咪？連嗰啲咁樣嘅犯法手冊都有嘅，俾、人攣住，你自己都跪低咗啦，已經係。 就只是在度搞言論咯，喺度搞呢個輿論咯，喺口硬就得噶啦，以為不斷係用呢啲廉價嘅愛國主義係去愚弄人民。 就企業裏邊咧就分兩派嘅，一派就主和派，一派主戰派。 係， 結果好明顯就主戰派佔上風啦。係、美國紙老虎嚟嘅，唔使驚佢嘅。啊，我哋轉多幾個國家就追唔到噶啦。即係一班咁嘅義和團嘅人，就以為自己用一啲咁低 B 嘅手法，人哋係唔拉你，唔代表佢唔知啊嘛，等於何志平一樣。 所以咪又借呢啲機會走出嚟去擦鞋咯。啊，都係我哋嘅習主席英明領導啦，佢要講過咧，呢啲核心業務就唔好依賴外國啦，都係要掌握翻我哋自己。標 同就可以生產呢個芯片咧？ 係你冇能力等幾年去發展自己，仲唔知發唔發展得到呢啲咁樣嘅核心技術啊？ 我想問一下你咁大聲，而家喺度武裝演習威脅呢個台灣，你嘅芯片生產技術是靠台資企業，係嘛？好多時喺七九年之後，能夠咁快崛起成為工廠，根本就靠港商同台商。講咩製化？ 港商就係資金技術，台商就係一啲好重要嘅，係啊，仲有 訂單啊， 係啊， 台商係技術啊，香港係訂單啊。你而家就一腳伸開呢個香港台灣，然後覺得哇，我好巴閉啦，我使乜理？我直接同美國佬丟啦。而家美國佬玩翻你轉頭嗰陣時候。你有乜得還拖？ 就玩得好。 如果俾我嘅話，我即刻衝去呢個金拱門，走去門口示威啦，即係麥當勞啊，香港叫做 霸食金拱門， 大陸叫金拱門，係嘛？走去金拱門霸食啦，係嘛？唔見嘅 KFC 點解唔見啊 ？Starbucks 咧點解唔見啊？霸坐波音啊？ 係啦，集體拎部 iPhone 出嚟焚燒佢哋 喺個鏡頭前面攞個錘剝爛個 iPhone 啦，係嘛？ 我哋就話你叻啦。 咁啊，真係即係愛國 啊， 係嘛？好明顯就唔係啦，而家就已經熬底啦。我話俾你聽，中興呢單嘢就淨係識得打嘴炮，就話嗱你咁樣嘅話你都傷㗎咁。係啊，高通係傷我，我覺得。 就話中國自主研發嘅春天來了，呢個仲唔係黃金機會？俾人而家逼上馬，仲唔係我哋自主研發嘅春天來了？不過唔知幾時先至捱得過，要去到夏天開花結果咧。 喂，大佬，中國嘅世界工廠其實係山寨工廠。是吗？就是脱离不到什么呢？仿冒人家的技术，利用一些的即漏洞。 仿冒都好了，他是偷人家的技术，大佬。他现在不红耳不热这样偷人家的技术。 他偷都不要紧，他将他卖给人家的对家。 是啦，不单止偷了，还要将这些明明人家有个国际协议，是不会将这些技术转移去一些敌对国 对家。是啊。 是啊，喂，大佬，你现在钱又赚人家， 又要打嘴炮，还要将人家的國家安全又或者係啲戰略目標都要摧毀喎，喂大佬，你真係你玩曬係。 同埋我覺得佢就高估咗自己嗰個影響力，佢以為你高通一年 係 嗰個生意咁緊要， 哦， 即係靠賣芯片俾我哋，係嘛？咁你如果制裁佢，咁高通都死噶嘛？咁可能係，但係我覺得而家個問題去到一個地步係咩咧？亦都有一個背景，就係對5G 技術嗰個嘅競爭。因為華為在呢個 5G 裏面咧，其實已經彈咗出嚟，而美國一路咧就好擔心，所以點解華為嘅電嗰個手機本來諗住捆綁 AT&T 銷售嘅，結果就被美國商務部 ban 咗嘅，而家澳洲都 ban 華為嘅，點解咧？就因為咧嗰個唔係完全係科技嘅問題，亦都係政治問題， 兩樣都 係。佢表面上嘅理由就話佢可能有一啲嘅中咗啲嘅後門啊，等人哋即係嗰個手機唔安全，所以國家安全嘅問題。但我覺得實際上佢已經知道未來嘅競爭咧，個科技競爭咧係喺嗰個 5G 嘅技術嗰度。 因為而家 5G 技術未成熟嘅，仲係不斷實踐實驗嘅過程。當邊個掌控得到或者早著先機，俾其他國家係攞或者即係掌控得到 個主動權 嘅話咧，咁就不得了啦。喺未來一連串嘅商業收益，甚至乎嗰個主導權都落喺嗰個國家嗰度。 嗱，我覺得呢啲嘢你冇得講嘅，最終都係歐美為主。 嗯， 你唔使谂，我话俾你听，当你可以搞一个中国嘅 5G 嘅标准出嚟，但系有冇人跟 咧？唔用你 咯，系啊，有冇人跟 咧？用你咯。 当你忘记咗当日邓小平所讲嘅韬光养晦，点解咧？千祈唔好出头。你而家就嘢嘢都要出头，系嘛？啱啱上个礼拜先喺南海演习啦，系咪喺台湾海峡演习啦？喺台海啊，仲咪越过呢个巴士海峡 啊？好好恶噶，系 系啊，实弹演习添啦，仲要嗰个解放军嘅宣传系用闽南话噶，系啊， 咪佢话要因为呢个台湾呢个旅系咪旅游法啊？ 啊、他要報復嘛， 中美旅遊旅遊法、 啊、中美旅遊法嘛，喂大佬你恰我，我而家都做翻啲嘢俾你，俾啲 color 你睇下先咁樣嘛。 所以我話佢紙老虎就係咁。你問我共產黨好多人 冇諗過警美國可以出招咁狼啊！ 好多人問中共幾時崩潰？中共攻台就係佢崩潰之日。好、 哦、 簡單， 即刻自亂陣腳。 解放軍根本係紙老虎嚟嘅，全部嘢吹出嚟。你睇到呢個所謂嘅即係。我相信很多香港人用小米啊、華為手機都話啊，抵喎，同韓國手機差不多喎，又平喎，又抵喎，乜乜喎，吹噓啊，覺得啊，大陸技術都唔係咁差啫，都唔係山寨嘢啦。好啦，原來發覺根本華為嗰個手機根本上全部嘅大量嘅零件係外來嘅。而家中興裏邊嘅 Android 嗰啲嘅手機全部都係根本上係外國嘅嘢，係嘛？所以你而家睇到就係話，當美國佬就 OK， 拜拜，唔准出口嗰陣時候，所有嘢打回原形，灰姑娘咁咯。系啊， 現形立即現形。 喂，大佬， 立即現形， 即系话嗰个灰姑娘嗰个马车，其实嗰只马先系个技术，嗰、那个南瓜系唔值钱嘅。而家最终就系嗰只马走咗啦，然后咧剩翻个南瓜，然后跟住你就话个南瓜可以变翻个马车出嚟。我想问下你点变？你个芯片技术，喂，你以为人哋会等你咩？当你所谓自主研发嘅春天嚟紧嗰阵时候。 人哋已經， 人哋都唔知行得幾遠啦。 令到 5G 嘅技術已經成熟了， 已經成熟啦。一年之後啊，你已經玩完啦。其實係，所以我就話嗰個影響係深遠。然後你問我香港有咩關係咧？就係、是、當中國大陸嘅企業係利用香港去規避啲科技嘅轉口嗰陣時咧，遲早會波及香港。我覺得，即係話如果美國嘅調查，亦都會包括埋調查香港嘅話咧，嗱、嗯，其實冇人留意嘅。日本的外相曾經嚟香港訪問，見過777嘅， 係 河野洋平，係講緊香港有冇協助將原油賣俾北韓？ 哦，賣俾北韓作為即係中轉 咁運㗎嘛，係啊！我話俾你聽，絕對有，絕對有。呢啲皮包公司根本上就係成立喺香港，用香港企業嘅名義去做呢啲嘅違反所謂國際協議嘅嘢，所以呢個一定會波及香港嘅，其實。想都不用想，你问我那500亿其实你说是为香港，绝对不是。我一早已经在节目讲过很多次，那个其实那个投资其实是为大陆的，其实 是个局来的，完全是。 香港哪里有科技制造业的人才？我想问一下。 就算有亦都不会山长水远去到河套区。 是啊，那些工人何来啊？ 你看看。 喂，你看个富士康原晶生产又好，那些汉鼎那些生产那些，那些原晶那些，或者现在手机芯片那些，我们哪里有这些这样的技术工人啊？我哋完全冇嗰個 competitive edge 嘅喎，咁點嚟啊？即係唔係話倒落鹹水，係倒俾大陸啊嘛？其實係好啦，你嘅名義就係嗰個地方係一個所謂河套，個企業可能嘅係香港上市、香港註冊，中興嗰度香港上市嘅。 嗯，係啊，2004年 係啊，喺香港上市， 同一時間喺香港同埋深圳應該 係。係啦，咁你諗下，最終我就係話咧，正正係因為你利用緊香港去做呢啲嘢咧，遲早都會。你邱騰華寫封信去就話香港剔出呢個鋁業嘅呢個制裁名單，財不會，我話俾你聽，一定包埋落去，我話俾你聽， 捆綁埋一齊， 一定捆綁埋一齊。點解？因為你唔係美國嘅自己有嘛，已經係。喂，過去你班左佬，又話人哋美國指指點點，亡我之心不死，又話黃之鋒係受 FBI 嘅訓練，講埋曬啲咩廢話喺度。去一去台灣，戴耀廷又扣帽子，又話港獨，要找喎呢條數，係咪？你哋咁囂張。去打壓香港的言論自由和民主發展的時候，這條數要找的。 外國都會看香港，以為制度越來越像大陸，政治上也是，那為什麼我們有些不同的一個處理，處理香港在貿易上面和大陸其他地方一樣， 還有大陸自己都認的，這個聯合聲明是歷史文獻來的嘛，他自己說的噃， 從來擁有主權， 他自己說的噃。即係佢已經冇 obligation 嘅咯喎，唔需要向國際社會交代個香港搞成點，閂埋門打嘅咯喎，可以。 呢啲建制派、呢啲中共嘅人，即係發咗達步法、著咗西裝嘅爛仔喺國際上邊又唔遵守國際規則，久而久之，人哋睇得到就會有反彈㗎啦。 以往我話俾你聽， 係好正路嘅，其實係 呢、這個 Donald Trump 亦都唔按牌理出牌嘅人。你睇到今次佢派呢個 FBI 嘅呢個 CIA 阿頭去見金正恩，單托唔帶國務院嘅負責， 係啊，唔係好合規格 嘅， 過去唔係咁做， 唔係咁做嘅，係啊。然后咧学 Nixon 咧，其实佢即系派呢个基辛格访华咁，然后咧就单拖见金正恩， 即是说你看到他就是我都不需要以往大陆佬就扮是金正恩的老顶，然后呢就周围在招摇撞骗，你想搞定这个癫仔找我啦， 讲亲都说六方会议的，找 我啦，又有南韩 又有日本，又有日本，而中国扮演一个很关键的角 色，今次是又是露了底了， 露了底的，真的 耶，原来肥仔金可以直接跟这个 Donald Trump 见面， 驻港领事啊，美国驻港领事啊，那个叫什么鬼啊，成日走去吃蛋挞那个 夏咩福啊，夏千福， 夏千福咪就是六方会谈美国的代表咯，朝鲜六方会谈呢个是两岸会谈另外一个令到我咧一见到就唔睇嘅新闻嚟嘅，就是朝鲜六方会谈，搞咗咁多年一无所成，美朝鲜继续发展佢核武。 我哋由小学、中学已经讲六方会议讲到而家， 系啊，一路 不断开会， 继续发展佢核武。好啦，而家美国佬就话我都唔使理你大陆佬啊，你唔好扮系肥仔嘅老细啦。直接跟肥仔傾，我告訴你，肥仔今日、昨日開完呢個勞動黨大會，就一定跟美國佬傾得掂， 係嘛？ 一定。咁大陸佬咧，基本上就已經冇地位可言，對控制朝鮮嚟講。 喂，但我 Donald Trump 翻到北京同你一齊，習近平主席行埋故宮啦，你都仲係冇做任何嘢喎。 所以我就話呢個經濟嘅冷戰已經降臨，唔係淨係科技冷戰，呢個經濟嘅冷戰，歐盟。以德國為首，歐盟國家聯署一份聲明，只有匈牙利沒有參與，就是說在一帶一路裏面要中國是不公平競爭去批出那些合約，即是說歐洲的企業是沒有辦法拿到那些合約的，我告訴你這個是離了的，其實整個歐美啊那個貿易戰啊根本上已經成形了，我告訴你， 哇，習帝前景堪虞，他一方面其實是做這些事，一帶一路或者是不韜光養晦，強國崛起，還要輸出意識形態，充分利用的 鋭實力，跟當年習近平跟當年鄧小平說話韜光養晦即是完全不同，現在就引起反彈，而這個反彈是很深遠的，是你是令到人家圍堵你的，是 鄧小平精明在什麼呢，是就是當年找到美國佬支持呢個中國加入世貿，即係朱鎔基、江澤民仍然係秉承住鄧小平韜光養晦嘅策略，唔喺國際裏邊也文也武喺度稱霸，喺度搞呢樣搞嗰樣。根本上而家去到一個地步，就算係喺胡錦濤年代都唔係咁囂張。最主要就喺習近平年代嗰種嘅民族主義係令到神憎鬼厭啊！你睇到歐美嘅媒體不斷喺度攻擊孔子學院，不斷攻擊中國喺外國嘅留學生設立黨委書記。在留學生裏面有黨組，在企業裏面有黨組，這些東西實際上人家已經覺得，喂大佬，你現在搞我，你在我們國家有共產黨的組織，影響我們的媒體，收買我們的國會議員，澳洲就是，你記不記得那個國會議員來見鄭宇錫，都被人動嘛， 是啊， 喂大佬，去到咁嘅地步，跟住有个澳洲教授出本书又出唔到啊嘛， 系啊，影响埋人哋国家内政嘅大佬学术自 由。你以为系小事一桩啊？对人哋嚟讲系大件事。香港人系因为已经嗰个自由俾人侵蚀到个地步，已经麻木。但系喺澳洲、加拿大、美国，系咪？点解 ban 冇人留意啫嘛？阿董建华个团结基金会啊，嗰个嘅去赞助嗰啲嘅交流嗰啲嘅奖学金都 ban 埋啊嘛。就是 呢 個 Austin 啊 ，Texas 啊，德州大學啊，唔要佢 set up 一個嘅中國研究中心啊，直情校長啊， 唔好影響我哋嘅 校長喺諮詢完 CIA 嘅意見之後，諮詢中央情報局嘅意見。 哇！呢涉及到呢就真係國家安全喎， 然後就話我哋唔接受董建華嘅捐助，我哋唔要呢個中國中心，已經揾埋人嘅啦，佢已經。你諗下美國大學都好恆錢嘅嘛，所以你諗下而家已經唔係話。只是讲单一事件，你只要数回过去了几个月，即是我一发现这些新闻，我就会在 Facebook share， 在城寨那里告诉大家现在发生了什么事。因为香港现在的传媒是没有这个功能， 不会报啊，直情是。 我们鸡毛蒜皮婆婆妈妈讲的那些东西，是不是只是在讲斟酌中国南方是不是境外境内的废话在这里。 教我哋點樣去講説話，呢、這個就係政府施政嘅一大重點。但係我係忘記咗個世界係。 同埋我想問一下，過去金管局嗰個港元嗰個撤資，即係嗰個外資撤走嘅問題，有冇人可以簡單幾句解釋俾香港人聽發生咩事咧？ 政府官員係財金官員應該出嚟解話㗎。 喂，到而家冇， 大佬呢個大事嚟嘅，而家係。 所以我就話好恐怖。而家你作為一個香港人啊， 好多香港人而家其實係參與緊管理港元㗎。 我唔係講緊政治，我完全唔講呢個雙普選，乜都唔提，港獨乜都唔係講，淨係作為一個政府基本嘅責任， 而家出面你睇到感覺得到風高浪急，係咪？美國中美貿易戰已經係迫在眉睫，已經出緊手添啦。跟住你仲睇到嗰個嘅港元嗰個問題，係咪？係咁接，係咁接港元啊嘛。而家 我哋嘅官員做嗰啲咧，就完全不務正業， 完全唔拉更嘅嘢，同你喺度講緊究竟恢復行使主權定係收回主權？你係咪想爆粗啊？你話真係？ 跟住 係 接待啲北京官員或者係前基本法委員會 退休嘅喬 走嚟教我哋點樣認識基本法。原來就係呢個特區政府嘅頭等大事，但係嗰啲重要嘅涉及到香港財經命脈，我哋嘅國際貿易上邊嘅位置，影響到香港人嚟緊個供樓嘅能力嗰啲，冇事噶，唔提噶， 唔提唔講。陳茂波唔見人，跟住呢個以接下陳家強嗰個乜邊個，我都噏都噏唔出個名。劉怡翔好似 係劉怡翔， 按揭證券公司以前嗰度有，係完全冇曬影啊！以前胡蘇陳家強都會見出嚟講下， 會講嘅。 而家冇曬影，究竟發生咩事？我話俾你聽，會唔會由貿易戰牽涉到金融戰，去打擊香港作為金融中心，從而引發到呢個1997年12月嘅亞洲金融風暴呢？喂，我相信每一个不是危言耸听的，是真的想知道的。大家我没有能力讲得通的，但是你政府官员掌握数据的人，掌握资料的人，你是不是真的有个责任给香港人知道啊？喂，这件事死得人的，九七年那次金融风暴真的死了很多人的，负资产那些 是大镬的，那时候 是死得人的。所以我在日本一路看话那个港元金管局今天又接了多少，今天又接了多少，是完全找不到一个新闻是话俾香港人听发生咩事？ 呢啲应该系头条嚟噶， 系 头条嚟噶。我哋嘅主流媒体其实而家系丧失咗一个，即系呢一个咁样嘅功能啊。 就算中兴呢单嘢都系头条啦，我话俾你听，中美科技战呢样嘢，美国咁样制裁中国呢样嘢，喂大佬，直接同对香港系有好大嘅影响嘅。其实，大家冇件事，以为唔望、唔讨论、唔讲，立法会里边讨论埋啲芝麻绿豆嘅嘢，就走去全个政府过去由2011年到而家，只系做一样嘢。覓地起屋，我想問一下你咁大棚人，一個月嘅開支，淨係嗰啲局長都幾千萬啦，淨係做一樣嘢，淨係覓地起屋，成個政府其他嘅嘢完全唔理嘅喎。 教育啦，醫療啦， 出邊風高浪急， 社福啦，金融 係完全唔理嘅喎。所以你諗下幾恐怖你諗下，即係話我話下一個浪嚟，1997年經歷過一次。我不希望2019年再嚟， 2008年都有，2008年 一鑊，10年一鑊，2018啦，係嘛？你計啊，98、08、 08、 18啦，今年18啦，10年一鑊嘅話，我真的不想嚟到呢一個浪，大家冇準備。 我哋嘅特區政府就係喪失咗嗰、那個，唔係就係管治意志咁簡單，連基本功能都好似喪失 了。我想問一個好基本嘅問題， 不作為啊！ 如果08、98，而家18再嚟，你有冇信心？而家陳帆、陳茂波、劉怡翔、邱騰華、張建宗、林鄭月娥呢班人係可以令到香港人可以渡過呢個金融嘅或者經濟嘅波動？你有冇信心？今集我哋就係問大家，你自己答一答呢個問題。呢、這個唔係民主，唔係講緊嗰個。普選的問題，而是一個政府應有的管治質素，跟市民的溝通，有沒有開誠布公，有沒有將事實掌握了之後告訴香港人，究竟我們現在面對什麼。好了，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見，拜拜。 喂，政治好醜惡的、哦 欸、你不理政治，政治不會不理你的。 政治好深嘅喎，我哋唔識嘅喎。 德國詩人布萊希特曾經講過，喺各種嘅無知之中咧，最差嘅咧就係政治無知。 政治食得嘅咩？ 係啊，真係食得㗎。乜你冇聽過政治咖喱飯咩？ 咖喱飯有冇料到㗎？ 政治咖喱飯每週政局分析，喺香港已經赤化嘅媒體環境裏邊咧，撥開雲霧，認清事實，宏觀視野，本土角度，言論仲有大辣、中辣、小辣。 嗱，呢個啱聽啦。香港人最喜歡就是多元選擇，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點至11點， 政治咖喱飯。